在《无间道》中，刘德华和梁朝伟是音响时放的就是蔡琴的这首《被遗忘的时光》，还有那句高音甜、中音准、低音劲，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上世纪70年代，蔡琴以民歌歌手的身份开始涉足歌坛，随后出版了第一张唱片《出塞曲》，在30年间发行唱片50万余张，嗓音低回委婉，醇厚沉稳，极富感染力。在专辑的其中就有这首歌《被遗忘的时光》，而这首歌也被许多人翻唱过，比如刘德华、吕方等等，也可见这首歌的经典。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69 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接下来的一首歌为你带来卢冠廷《一生所爱》。 现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岛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马自达作为一个强调调控的小厂，近几年在 SUV 领域也是混得风生水起，前后在一汽马自达和长安马自达投放了 CX-5 和 CX-4， 两辆车都在市场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识到了马自达这个品牌。然而似乎是不满足野心，或者说是觉得 SUV 产品有空缺，马自达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宣布将会引入 CX-8 这台中大型的 SUV， 将由长安马自达生产。但其实 CX-8 的出现让我们为马自达捏了一把汗，何出此言呢？因为我认为紧凑级的 SUV 过渡到中大型 SUV 并不像是卡罗拉过渡到凯美瑞那么简单，这是一个质的变化，购买中大型 SUV 的人和紧凑级 SUV 的人购车需求相差很大，中大型 SUV 的消费者更看重的是空间表现和装载能力，而紧凑 SUV 仅仅只能有一个较好的通过性。 CX-8 是 CX-5 的一个超长轴距版，一般情况下车厂拉长轴距都是情况会加50到100不等，然而 CX-8 却直接加长了足足230毫米，可以说在同级别加长的幅度上远超对手，但是 CX-8 的空间表现却没有像加长的230毫米那样来得猛。马自达对空间的挖掘能力向来是非常弱的，昂塞拉拥有绝对领先同级别的轴距，车内空间表现却平平，储物空间更是没法看，如不是听从消费者的建议，乘坐昂克赛拉可能总会渴死一个人。因为改款之前的昂克赛拉每个门板的储物格就只能放一瓶水，阿特兹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大屋见小屋，所以你认为 CX-8 突然有一套非常优秀的空间表现吗？肯定的告诉你，不会。从海外早早上市的 CX-8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空间利用上还是马自达水平，而且受制于创驰蓝天4-2-1的排气布局的影响，想要车内空间超过同级别水平基本是不可能了，就算有超过汉兰达的尺寸，它还是一个不及格的空间表现选手。在 CX-8 还未上市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猜到马自达 CX-8 会被一众媒体和车迷叫好，因为它一改马自达舍不得坐大车大空间的性格，也继承着马自达本身优秀的操控表现，但就同级别相比，它的空间表现还是不够好，相当差距的动力水平也成了 CX-8 最大的软肋。一台完全家用的马自达就这样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一台能载7个人偏操控取向的马自达 SUV， 你会不会喜欢它呢？这辆车是你的菜吗？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深了，我还为你不能睡，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左右为难的你不知怎样去面对，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山不却垒土之功，故能成其高；海不必涓涓细流，故能成其大。这世上从来没有一步登天的神话，有的是日积月累，滴水穿石。今天九六九，我是泽林。只要方向足够明确，信念足够坚定，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什么是缘？你是否也在等待有一个知心爱人？ 把你的情记在心里，直到永远，漫漫长路拥有着不变的心，在风起的时候让你感受什么是暖。一生之中最难得有一个知心爱人，不管是现在 还是在遥远的未来，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从此不再受伤害， 我的梦不再徘徊，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不管风雨再不再 流行音乐的诞生为生活画下了一抹明快的亮色，而音乐更是丰富的、甜蜜的、快乐的、痛苦的、激昂的。音乐承载了太多生活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这首《知心爱人》唱出了爱情的浓情蜜意，优美的歌词、婉转的曲调引起人们广泛的共鸣，也成为了街头巷尾广为传唱的歌曲，并将80年代就已经出名的付笛声、任静夫妇二人推上唱歌事业的巅峰。这对模范夫妻的歌声中有着不加修饰的真，有朴素踏实的爱，他们倾情演绎的歌曲也是他们对自己幸福生活的真实体验，打动了无数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普通人。让我们在对唱的歌声中感受那些浓情蜜意。张国荣、辛晓琪，深情相拥。 不愿放开你的手，此刻可否停留？爱的乐章还在心中弹奏，今夜

凌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 这是来自于陈慧娴所演唱的一首《千千阙歌》，这首歌收录于陈慧娴的告别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中。在决定退出歌坛的那一瞬间，陈慧娴的唱歌事业达到了辉煌的巅峰，精良的制作让这张专辑成为了流行乐坛不可多得的经典专辑，歌名非常有文艺而又有内涵。继续和你在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接下来送给你这首歌曲是张惠妹曾在央视春晚上演出过的歌曲《给我感觉》。 就尴尬，催催，做白日。 住还是拒绝，犯了你的感觉，现在才是关键，不要再犹豫不决，饱满的热情像烟火炽烧上天，爱要爱的热切，不要就干干脆脆，做白日梦的人伤不了最前线，跟人气筒上天，让脆弱战 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茫茫大漠不变的亘古情怀，悠悠驼铃穿越古今沧海，悠扬的马头琴中，鄂尔多斯正欢歌期待远方朋友的到来。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了鄂尔多斯旅游发展委员会的苏主任，让我们一起和苏主任走进鄂尔多斯。 那么鄂尔多斯呢，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那么它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在黄河G字形大湾和万里长城的回报之中，它是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也是全国十大安全旅游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国家改革创新先行区。那么鄂尔多斯呢，它是古河套人的发祥地，也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长民地，是蒙古的传统文化保留最完整的地区。 景区草场的视野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核心区是由一个蒙古金帐和300多个蒙古包组成的蒙古包群，一心两翼六区的布局突出了景区自然与人文资源特色，一心即休憩的集散中心，两翼即民俗人文体验翼、草原自然风光翼，六区即综合服务区、汽车营地区、民俗文化体验区、草原休闲娱乐区、草原休闲度假区、草原生态观光区六个功能区，整体景观如同一只翱翔展翅的雄鹰在鄂尔多斯的草原上，观鄂尔多斯的婚礼，看那达慕马术表演，听古如歌悠扬豪迈的长调与神奇的蒙古唱歌艺术呼麦，烤全羊、炸满宴、祭敖包、安代舞，激情的篝火晚会，牧民人家体验，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你领略草原深处最原始、最淳朴的民俗风情。 那么鄂尔多斯每年旅游的最佳季节呢，就是从5月份到10月份，特别是7、8月份是草原最美好的季节，夏季呢就是我们的草原文化旅游产品和沙漠休闲度假旅游产品。我们的小沙湾呢是国家五 A 级景区，那么鄂尔多斯的沙漠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呢，可以说目前在国内呢应该说是最全面开发的呢

小时没有分开过，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是我自己想的太多，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的颤抖。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给我。感觉你属于我，感觉你的眼眸，第一次就决定 播带你过周末，五二零女神与你一见倾心。五月二十号，今天九六九与 One Club 联合举办“女神与你一见倾心”免费的射箭活动。加入我们，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感受射箭命中靶心的成就感吧。你还在等什么呢？五月二十号 ，One Club 俱乐部总部基地十七区下沉广场，女神与你一见倾心。更多的活动信息，请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官方公众号。 流星划过，暗淡了花 角落。 叫做 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从来也没有什么。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吃美味泰餐，住奢华酒店，为大象洗澡，做泰式 SPA， 面朝安达曼海，这才是我的泰国完美蜜月。跟团太累，自助太烦，下载六人游 APP， 定制泰国蜜月之旅。 宝贝，认识这几个字吗？ 大子一摇。 那你会写吗？ 对，但我只会把它写在心里，妈妈。 五月十九号，中国旅游日，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留在心里的才最永久。 我下西辞江湖，赤着脚太空漫步。笑了你还装酷，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年轻的温度，温暖舒服，这些我都值得数目，吸一口春阳 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you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当周围一片黑暗，你会是一个胆小鬼吗？别害怕，想想同桌的他，那个借了你半块橡皮还未归还的家伙，他还好吗？我还是一样喜欢独自在乌兰巴托的夜晚看明月如霜。尽管越长大越孤单，尽管越来越不懂一些人情世故，但我还是学会了享受一个人的风景。风吹过草原，你如期而至，四月似乎一切安好。今天九六九，我是泽林，各位晚上好。 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航天员陈东， 我们的地球就像一个大表盘，我在白天也会经常去看飞船的轨迹，经过我们祖国的版图上空的时候，西边

晚上7点喽，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准备出发，生活就得有点意思。我是鹿晗。 速度高度。